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日前，浙江省消保委开展了手机拍照摄像成像性能的比较实验，结果发现10个型号的手机中，摄像头性能合格率仅为20%，一些知名品牌手机也未能幸免。专业人士会如何看待测试成绩的准确性呢？什么是曝光量误差？什么又是动态分辨率？北京警方近日查获的假冒手机案件又是怎么回事？在你我手中的手机有可能会是假货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云云手机真真假假。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新的一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现在呢，提醒各位啊，城区已经降下了大雨，大家在外出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以下时间玉龙和大家来说一下7月27号这一天在科学史上的今天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1921年的7月27号，对于呢现代人类健康而言非常重要的一种物质分离成功了，这种物质叫做胰岛素。胰岛素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它对于糖尿病的抑制或者治疗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啊。胰岛素呢是一种蛋白质激素，是由胰脏内的胰岛贝塔细胞所分泌的。胰岛素的作用是什么呢？参与调节呢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代谢，控制呢血糖的平衡，可以促使肝脏骨骼将血液当中的葡萄糖转化为糖原。如果胰岛素缺乏的话，会导致血糖过高、糖尿病，因此呢胰岛素可以用于呢治疗糖尿病。人类在胰岛素的使用过程中啊，其实已经是历经了数十年的发展，从抗原性比较强的第一代动物胰岛素到基因组重组，但是餐前需要等待30分钟的第二代人造胰岛素，再发展到现在可以很好的模拟生理性人工胰岛素分泌的第三代胰岛素类的药物。这几十年的胰岛素的发展是经过了这样几个过程。时间回到1921年的7月27号，加拿大的生理学家弗雷德里克·班廷和苏格兰生化学家、生理学家约翰·麦克劳德合作呢，首次提取到了动物的胰岛素，并且成功的运用于临床的治疗。两个人呢，也因为对于胰岛素的研究的贡献而获得了192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胰岛素现在的广泛使用也是解决了很多糖尿病患者的头疼的问题。但是我们说到糖尿病啊，以前也在节目中跟大家说过这事儿。现在呢，糖尿病患者已经呈现呢越来越低龄化的一个趋势。提醒各位，平常在生活中饮食中呢少和糖接触，少吃糖，让我们管住嘴，迈开腿，这样才会远离糖尿病。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和大家回顾了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个新近发生的新闻啊，这个新闻今天也是受到了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昨天上午，在湖北省荆州市安良百货内，一名30多岁的女子被卷入到了首扶电梯，电梯被打开之后呢，女子已无生命迹象。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关于首扶电梯的一些往事，以及出现了这种情况该如何应对。正常制造并且通过验收的首扶电梯应该是不会发生这种惨剧的，但是这样的事情就是发生了。 我们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呢，实际上电梯呢是进入到一个准维修的状态，结构发生了改变，没有按照安全的规章所开动，造成了电梯的事故。其实手扶电梯啊，在1892年就已经获得了专利，从1892年开始再没有发生呢较大的改动。其实换句话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手扶电梯每次踏上或者离开的时候呢，都是会承担着一定的风险。而且我们也曾经在新闻中看过，比如说有衣物啊或者某个身体的部位很有可能被卡在扶梯上，其实近些年这样的事故也是很多见的。手扶电梯呢，为了防止事故的发生，在电梯当中设计了一个保险，这个保险呢外观看起来是一个红色的按钮，无论呢是上下方向，手扶电梯的一侧下方都是有一个红色的紧急停止的按钮，但是这个按钮呢通常不会放在呢轻易触发的地方，但是只要仔细留意就会比较容易发现这个按钮的存在。如果说确定有人被卷入电梯的时候呢，周围的人应当是迅速的找到并按下这个按钮，这样呢电梯就能够停得下来。但是提醒各位，在非紧急的情况下千万不要误碰这个按钮，如果说呢电梯在运送的过程中突然停机，可能会造成呢乘客摔倒翻落或者踩踏，以前呢也发生过因为乘客呢误按紧急按钮的事故导致人身伤亡的事件。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和大家呢来说了这个紧急的事故，也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遇到这种紧急的情况之下该如何来去应对。本节目照亮新闻深处也会呢在这个星期本周三来邀请相关的质监部门的专家做客节目，来跟各位说一说当我们遇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该如何应对，以及呢扶手电梯还有一些其他在设计上在生产过程中可能来去提前规避的一些风险吗。也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来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之后呢为您送出的相关的专题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其他的一些新鲜的发明发现。我们要把目光放到美国。美国在每一年啊大约会发生38起儿童独自留在汽车当中被热死的事件。其实现在盛夏到来了以后呢，咱们也能看到一些新闻的报道，比如说妈妈一不小心把孩子忘在了车里。为了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呢，美国的某一家座椅的制造厂商设计了一款配备传感器的安全座椅，当检测到汽车熄火之后，儿童还被固定在座椅上便会发出提醒。这款儿童座椅的胸带的位置啊，里面是内置了一个无线的接收器，可以接收呢来自发射器的消息，后者呢需要连接到汽车的诊断的接口，也就是说这个座椅它知道车上有没有人，也知道这个车到底有没有在开。如果妈妈一不小心下车把孩子忘在车上的话呢，其实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座椅呢就会发出巨大的响声来提醒你。这款座椅啊不久之后将会在美国的超市当中销售，价格呢也不是很贵，大约呢和人民币呢不到1000块钱啊，900多块钱就能买到。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说说手机的事情。中国的一个研究小组呢最近对外宣称成功的捕捉到了一种困扰物理学家将近一个世纪的幽灵粒子，这个粒子的名字叫做外耳费米子啊，外耳费米子到底是什么东西呢？1929年，德国的数学家、物理学家赫尔曼·外耳呢，是最先提出了这种无质量的粒子，它的名字叫做外耳费米子。其实，在自然界当中啊，无论我们把磁铁是切割的有多小，磁铁呢始终是带有南北两个磁极，再小的磁铁也是会有这两个磁极的。那么在平常的我们的电子设备的运用当中呢，当前的电子设备的一些电子的流动呢是通过线路进入设备的，其中呢我们把它呀来仔细的拆分或者用放大镜来去看，最终呢就是电子或者说一些粒子呢在流动的一个过程，这些粒子呢不但笨重不易控制，很有可能还会在流动的过程中导致能量的损失。如果呢用外耳费米子呢将其替换到的话呢，一个费米子的装置就能够保证呢电流几乎是不会损耗的，而且能够保证呢在不损耗的情况下完全提高计算的成功率。有人算了，如果说把这种啊离子用在手机电池当中，有可能说未来我们的手机可以达到1年1充。当然目前它还是一个前沿的研究，距离呢最终来到达我们的生活啊可能还得经历漫长的过程。 但是我们也是看到了，咱们的科学家呢也是不断的探索科技，探索这个世界，发现了一些新鲜的物质。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呢在一段广告之后和大家聊聊今天的主题。刚才提到了一年一充的手机，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要来说的话题就和手机有关系啊。今儿说的这手机真真假假都有点辨不清楚了。 雪佛兰换购促销季火热开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即日起成功换购可享万元以上高额补贴，专业的置换服务，轻松越级，只为有车的您。详情咨询雪佛兰各大经销商。 日前浙江省消保委开展了手机拍照摄像成像性能的比较实验，结果发现十个型号的手机中摄像头性能合格率仅为20%，一些知名品牌手机也未能幸免。专业人士会如何看待测试成绩的准确性呢？什么是曝光量误差？什么又是动态分辨率？北京警方近日查获的假冒手机案件又是怎么回事？在你我手中的手机有可能会是假货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云云手机真真假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再次提醒呢走在路上的朋友啊，现在下雨，您在行驶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不妨呢开慢一点，和前后车保持距离，听听一下我跟您来说手机的事儿。其实这个事儿我看完之后啊也有点摸不着头脑，这到底啊这问题出在哪儿？所谓的问题是什么呢？不久之前浙江省消保委呢公开了一个实验的数据，这个数据呢是调查了市面当中呢十个型号的手机，这手机呢有一些的不乏什么三星啊、苹果呀这样的大品牌，但是呢在调查测试完了以后，发现其中呢手机的摄像头的性能合格率仅有20%，甚至像 iPhone 6这样的新品都不太合格，都有点问题。这到底问题是出在哪儿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到本期节目的嘉宾 IT 科技独立评测人黄浩和各位来聊聊这个事情啊。欢迎黄浩，你好。 哎，玉龙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第一时间看到这事儿呢，我就把这新闻给你发过去了，因为我当时就心里有点拿不太准。拿不太准的原因是什么？之前我们曾经说过上海市消保委关于手机预装软件的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呢虽然说从数字上来看就这些软件预装的有点多，但是也是根据你给我们的解答，有些软件是必须得有的，你比如说打电话的啊、发短信的这些在手机当中基础的软件还是都得有的，但是这些也是放在了手机预装软件的一个检测当中，所以说这个检测结果当时啊就是有点打折扣。回头我们再来看呢，紧接着呀、这浙江省消保委就跟上了，对于手机的摄像头进行了一个这样的评测以后，发现竟然在苹果的 iPhone 6都有点问题啊。我就当时在想，就这事儿呢我们看完相关的机构一个评测数据之后呢，的确让大家心里一凉，但是你也得问，就这个手机你在全世界已经卖出了这么多台，卖出了这么多台之后，如果说它的性能从一开始就存在这么大的问题，是不是早就应该有人提出类似的一些疑问，或者说苹果早就应该进行改进，而不是说一直会等到今天让这个问题一直就存续下去。毕竟现在手机市场的竞争这么激烈，你的不好我还可以用别人嘛，你怎么看这事儿呢？ 首先我们要关心到这个新闻中的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细节， 嗯， 因为我们知道做所有的评测或者检测的话都是有一个标准的， 嗯， 但是我们在新闻中已经看到了明确有这么一句，这位来自于这个浙江省消保委的毛主任他都自己说了，说手机的这个相对摄像头性能目前为止没有相应的标准，那么他们参考的一个规范是叫做非广播用数字摄录一体机通用规范， 嗯， 还有一件事情呢是在另一项的测试上他们采用的是叫做 GB-T29298-2012 数字照相机通用规范跟数字移动终端图像及视频传输特性要求。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事情上我们看到这一点就会觉得非常的有趣了哈。 嗯，问题出在哪儿呢？ 嗯，首先他拿了一个并不是用来做手机的摄像头相关的一个标准去平衡手机， 嗯， 比如说他拿的其实是针对于我们的数码相机产品的一个部分。 嗯， 那可是问题又来了，因为我们知道数码相机的大部分数码相机所采用的这个产品的规格，就是它的包括摄像头规格也好或者镜片规格也好，其实都是远高于我们的手机的。那么所以这个地方有一点小矛盾的地方，一我们说对手机产品高标准严要求是不是一件好事，我觉得当然是一件好事， 嗯， 可是 因为手机产品现在越来越多的取代了数码相机，成为了我们日常中去拍摄的主流。 嗯， 但是对于手机产品来说，它又没有一个相应的标准能够来衡量它的拍照水平到底够不够标准，所以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悖论了。相当于 你的意思是说，咱们现在现有的关于衡量这种数码拍照产品的标准是针对照相机的一个标准，它不是针对手机的标准。但话又说回来了，你手机的功能之一不就是把它当做照相机来使吗？我拿照相机的标准来去评测手机，为什么这个标准就不合适呢？ 从手机的整个架构来说，手机要想做到真的像相机那样的一个架构，在目前看来是我直接给三个资料不可能。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可能？比如说我们知道，比如说相机具有比较这个面积比较大的感光元器件， 嗯， 以及镜头模组。我们知道镜头模组它是一个没办法去做精简那个部分，因为它是玻璃镜片。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相机会有这种很长的头，但是你手机如果你后面真的有这么长的头的话，我觉得。因为之前我做过这样的手机产品，但是市场接受度非常差。 三星曾经推出来一款， 对，三星、索尼，包括爱国者、 哦、 都有这样的产品，但是市场接受度真的非常的差，不是不好了，是直接是差了。这就证明说大家对于这种并不买单。所以你看现在的手机产品都在越做越轻薄的时候， 对， 其实你想它的那个镜头模组，它的这个大小，它能否去满足像相机一样的要求？这个很明显是。不行的， 嗯， 那么如果当比如说国家出了一个规范，要求必须达到要求的话，那么现在所有的厂商就必须要牺牲厚度，牺牲它的相机的手机的待机，因为它这个还牵扯一些这种机械耗电的部分，所以你看，它就跟我们现在的手机所追寻的这种便携性的方向又背道而驰了， 嗯， 所以坦白的说，我觉得整个的情况看起来就是标准跟现在市场上情况的一个脱节。 嗯， 我们需要有相关的部门去来真正的为手机产品，就只是手机产品去衡量一个这样的标准。不，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它其中有几个这样的一些细节。它其中提到了说，比如说有这个所谓的曝光量误差， 嗯， 这是它里面提到的重要的部分哈。 对， 曝光量误差是什么？大概意思其实是指画面中最亮的部分跟它最暗的部分，它要有一定的这个反差对比度。 嗯， 但实际上，我跟大家讲一个大家能理解的部分。我们大家其实都很喜欢对比度高的照片，因为觉得这样的照片非常鲜明。 对。 但是对比度高的照片有一件事情是让人有的时候不没法接受的，是它黑的部分特别黑，可能画面中的某些细节它都已经被你抹掉了。 嗯。 为什么这个参数上 iPhone 是？问题最大的，你发现没有？他新闻中提到这个部分上 ，iPhone 是问题最大的。iPhone 的所有照片几乎都不是一张拍出来的。 嗯，它不是一张拍出来的。 对，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啊，就是我们周围的，我们大家觉得 iPhone 的拍照真的相当不错，在所有环境下，比如说今天这种暴雨天，它可能都能拍出一些不错的照片来。 对， 这是因为 iPhone 所使用的技术实际上有多帧合成。多帧合成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在你没法感知到的时间，比如说这一秒时间里，它拍了十张照片，然后把这十张照片进行一个合成。合成的功能有很多种，比如说它有的合成是为了通过合成把噪点去除掉， 嗯， 有的时候是会通过合成把一些特别，比如说这个画面上，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碰到说要拍逆光的时候， 嗯， 这个人脸要么是黑的，要么后面就是光是呲的， 对， 那么它就通过这种方式呢，把能保证后面的光不呲的时候，人脸还是能有比较清楚的细节的， 嗯， 在这种场合下，你就会发现说，哎，这个它的确黑的。它不能完全的黑下去，亮也不能完全的亮起来。那么其实上我们通常意义上讲，这叫 HDR， 叫高感光度。 嗯， 但是这种场合下，它明显它所谓的曝光量，它就是动态范围是被压缩了的。 啊、哦，它其实是为了追求效果而牺牲了一些原本应该是坚挺在那里的参数。 对，是，所以说就考虑到另一个部分了。我们相机拍照的部分，很多时候我们是要忠于原始的，因为很多人拿这种高端的单反或者微单来说，拍完是要回去做修片的。 嗯， 但是手机。你没听说过有什么人拿手机每天还会去修图，顶多就是那个瘦个脸，那个变个滤镜之类的东西，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其实考量到这种便携性因素，大部分的手机其实拍出来的照片跟你看到的都不一样，因为都是做了一定的美化的。 嗯， 那么你要如果是肖博伟拿这种已经美化过的照片去评价的话，它一定是不合格的，因为它相当于它已经并不是100%在记录照片，而是它要对。人的感官去做一定的修饰和美化，就比如说 HDR 这个东西、 嗯、 我为了在逆光环境下拍出来的照片这个细节就是暗部细节也有，或者是说背光 它也不会亮度过曝，那么会做一些处理。再比如说我拍一盆菜，你会发现现在很多手机拍一盆菜的时候，实际上它的色度就是它的饱和度是比原始你看到的要高的，因为这样拍出照片呢明显会让人有这种食欲的这种感觉， 对，拍出来的菜感觉更可口更新鲜。 对，这些手机厂商实际上是在为了消费者去衡量的一个做法，在消保委这种衡量机制之下，明显的它就会变成一个不合格，所以悖论又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说消保委这个做法完全不对，因为我们觉得消保委这些做法的确是为了在市面上探寻一个更好的一个品质的，但是他在制定这个规范或者说在进行这个测试的时候，他很可能也没有去了解到手机产品最近在做什么事儿，或者说有采用哪些新的技术以保证它的成像是更讨好人的感官的。这就是我们经常说比如说听歌是一样的，所谓的 Hi-Fi 高保真不见得是好听的声音，因为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听这种重低音的感觉，但其实 Hi-Fi 听出来就是白开水，这就是所谓的测试跟我们感官的一些差异，在这件事情上就体验的尤为的深刻。 你说手机拿来照相最终的目的就是拍出一个我们觉得清晰鲜亮时时刻刻呢好用的照片，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之上，就是大家只要你本身觉得这手机还挺好用的，例如说我们都感觉到好像 iPhone 拍出来的照片都还不错，价格稍微贵一点的手机还是要比便宜的手机拍出来的东西还要不错，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大家用的都还挺舒服。但是与此同时你刚才提到的这一点啊，就是这个我不太清楚说这个消保委它具体是一个就是负责什么类型的一个部门，他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检测的方法呢，咱们从正面的角度来说是可以督促手机生产企业来去不断的加油努力，但是你说它是不是非常适合现在时下这个手机真实一线场景的运用，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们讲在这儿，咱们听节目的朋友您应该心里是特别特别的清楚了。 而且比较有趣的是，我正好看了一下他超检的这个手机产品的这个部分哈，他有两个产品，那个他说的这个前后镜头的完全符合标准的是三星的 Galaxy Note 跟 LG G3，这个也很负责任告诉大家，这两个产品的确是基本上在自动模式下它不会做任何修饰的产品，所以很多人其实抱怨比如说 LG G3 的夜景拍的不好，Note 4的一些场景表现不是很好，所以这个就这个 又出现一个悖论。 对，这样我觉得这样大家能理解的是到底为什么情况了，就是很可能你像 OPPO 里面有提到说 OPPO 的 R5 跟联想的隼尖，隼尖是一个自拍很好的手机，那么 OPPO R5 是一个公认的成像相当不错的产品，他们都是会像苹果一样去做一些后期的处理部分，这也是现在的手机产品中那颗影像叫影像处理器的一个作用所在。那么这个作用其实是为了让它更漂亮，比如说我们知道前置美颜，前置美颜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功能叫磨皮，磨皮实际上它就是把你的这个粗大这个毛孔给它通过钝化的功能把它给做的模糊掉了。那比如说在这个评测里头就会出现说它的前置摄像头的清晰度不合格，所以你就理解是怎么回事，实际上是它自己的后期特效做出来的，因为要是前置摄像头真的非常清楚的话，我觉得应该没有女生会喜欢这样的，因为你脸上的毛孔或者是这种细纹或者皱纹都会被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人民群众的需求有时候跟这种参数设定上包括评测的标准上头的确是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就是违背的，所以我们还是说不能够完全的去抹杀消保委为了向消费者去呈现一个更好的品控标准的决心，但是可能这种方式我觉得以后需要做一些调整。 回头再讲来，你觉得像现有的手机的设计包括在一些硬件上的选择，未来有可能会追得上相机吗？ 只要手机一直是冲着这个就是 轻薄的话 其实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手机的确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最近的这几年的手机智能手机拍照，它其实比如说干掉这个卡片机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对， 但是你让它去跟单反微单打，这个是没有任何的可比性的，因为镜头的本身它的差异性就摆在这里在，所以手机当然会越来越好，比如说我们拿一个4年前的一个卡片相机跟现在的比，那的确我觉得现在的拍照比较好的，比如2000档左右的手机产品，去跟这种比较老旧的这种卡片相机去比，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除了不能变焦这件事情，因为它牵扯这个光学变焦镜头的物理的这个组件的问题，但是其他的拍照包括说画质啊，包括说一些便利性，包括说刚才提到部分的色彩，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但是你要知道的是， 这个相机自己也是在进步的，所以它可能能追得上前几年的一些品类的产品，但是你指望同时代的产品手机能完全的追得上数码相机品类，这点上的确是不太现实的。 对， 因为毕竟它的硬件是摆在这儿的。 对，它有一个物理的这个坎儿啊，是难以越过的，因为本身你的一些物理上的设计、结构上的设计，就会影响到你最后的一个产品拍出来的照片，包括你的视频的一些最终的体验。今儿我们在节目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题呢，真真假假云云手机。刚才来说了一个关于手机测试的一个问题啊，其实也是说到了现在手机呢，大家用的是越来越多，而且呢在生活当中的场景呢也是运用的越来越频繁。那以下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个假手机的事儿。就这个事情啊，其实我听完之后还真觉得，哇，原来这个手机翻新或者手机以次充好，以旧充真，原来背后的这个利益这么大。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也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您的关于手机有什么样想了解的话题，可以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日前，浙江省消保委开展了手机拍照摄像成像性能的比较实验，结果发现十个型号的手机中，摄像头性能合格率仅为20%，一些知名品牌手机也未能幸免。专业人士会如何看待测试成绩的准确性呢？什么是曝光量误差？什么又是动态分辨率？北京警方近日查获的假冒手机案件又是怎么回事？在你我手中的手机有可能会是假货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云云手机真真假假。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们和大家呢来说北京警方最近的一个新动作啊。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公布了一起特大跨境假冒知名品牌手机注册商标案。北京一家电子科技公司呢，从国外购进废旧的手机主板之后，批量生产假冒的知名手机销往国外。今年呢1月份以来，出口组装翻新假冒的苹果手机达到了4万多部，手机排线呢6万多片，价值呢是1.2亿元呐。原来这个废旧手机、翻新手机、假手机竟然这么能赚钱。那话又说回来了，就是这些手机难道我们在平常生活中就看不出来吗？我们知道现在手机呢都是会有这个联网注册的功能，每一个手机的主板上面都有单另的一个号码，这些东西在相关的这个发售的厂商那边，他们就没有办法来阻止吗？以及话再说的啊，这个吓人一点，咱们有没有可能也买到这种假货呢？再次欢迎黄浩回到节目中。黄浩你好。 哎，娱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看了这个新闻我才知道，原来手机翻新这行业这么赚钱啊。 手机翻新其实是一个一直在很多地方存在的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地下利益链。 嗯， 我们曾经分享过一件事情，就是这些手机盗窃团伙，他如果是盗窃了之后，他会有怎么一个嚣张？其实这个也是他的翻新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利益链条，甚至不惜以这种去就诈骗用户的方式去套取你的一些密码，就比如说 Apple ID 的密码。 对对对，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你也跟大家来聊过，说假设手机要丢了以后，一定要开启那个丢失模式，因为呢，每个手机都有独立的号码，这个独立的号码也是记录在它的主板之上的。那当这个手机你进行翻新以后，它那个主板是不会变的，它只不过是把不同的ABCD 的手机的零件组合在一起，又装了一个新的手机。 嗯， 这种手机为什么还能回到市场当中接着用呢？ 好，我们讲两个不同品类。比如说对于 iPhone 来说的话，iPhone 如果你是开启了这个 Apple ID 下面的这个 iCloud 下的这个Find My iPhone， 就是寻找我的 iPhone 这功能的话，其实这样的问就是这种 iPhone 是比较难以就是被找到的。 嗯， 因为即使它的 IMEI 码进行了这个入网再注册的时候，那么就会被 Apple 的系统追踪到进行一个报警。 嗯， 可是问题是，如果我们真的看看我们的消费者用户群，你会发现用 Find My iPhone 这功能人并不多。 嗯，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好多人甚至买了 iPhone 之后都不知道 Apple ID 是干嘛用的。 哦，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些潜在的用户群体，这个手机即使有了这个功能也没有用，包括你重新把这个主板拆出来再装了以后 还是可以用， 还是可以接着用。 这是苹果手机哈，如果是安卓手机那就更简单了，因为安卓手机一它的 IMEI 码，其实这个事情上我们必须要小小的怪罪一下运营商，因为在海外的时候呢，海外很多运营商有一个功能是可以通过我的 IMEI 码去追踪你的手机的整个行踪，用于做这种失窃或者是盗窃的报警。但是咱们在国内的运营商好像还没有开启这样的一个服务在。 啊。那这样的话，你像安卓或者 Windows Phone 的手机产品的话，那就是我把它拆出来，我随便翻个新就能直接进入市场售卖。而且呢，安卓系统包括 Windows Phone 系统，还有一个最致命的情况是，它的 IMEI 码是可以重新写入的，它甚至可以伪造一个 IMEI 码。就跟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很多那种假冒伪劣山寨机或者是这种翻新机，它后面贴的那个进网许可其实都是私印的，都不是这种正规的进网许可。 嗯， 包括里面的 IMEI 码其实都是被重新写入了一个完全不存在的一个码。 哦， 那么这种情况下它也可以入网。那么因为我们国家的运营商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所在，可以通过 IMEI 码去跟你的运营商或者是你的卡号进行一个绑定，或者去进行一系列的追踪的这种功能并没有。那么就这，当然我们不能说这是运营商的责任哈，但是这种情况客观的就导致了咱们的这个翻新的手机其实可以畅通无阻。我把你的手机偷了之后，那么即使你上了密码上了锁，我也可以轻松的重置。然后呢，如果你的壳比较糟糕了，我就翻新个新机子出来卖。 嗯， 或者还存在这么个情况，我刚才跟玉龙我们在私下讨论哈，苹果前几代产品呢，你要去用它的原厂的配件，其实是要从苹果的一些供应商去采购的，比如说它的屏幕规格是特定规格。可是你看到了 iPhone 6 Plus 这一代哈 ，iPhone 6 Plus 是一个公开规格。5.5英寸的 1080p， 放眼望去，安卓手机这个规格的非常多。 嗯， 那么其实对于翻新的这种不法分子来说，它制假售假的这种成本又低了一些，我不用再去寻求一个正规的一个配件了，而是说用通用性配件就可以来做了。 所以说他们想要去把这个手机做出来就比之前更加容易了， 对， 配件好拿到， 对，其实是更加容易了。所以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必须承认这种产品，这种翻新的产品，其实你看它的一二线城市是没有太多市场的。 嗯， 因为它必须要通过一些坑蒙拐骗的这种非正常手段才能把它卖出去。我们接到一种最常见的手段是什么呢？不是手机店，是街边有人问你要新手机吗？ 嗯， 就其实是很多很常见， 在一些人员流动比较多的场所。 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只能告诉我们的消费者朋友们，一，别贪便宜，真的别贪便宜，便宜真的没好货。 嗯。 二，既然现在京东啊，像这种网上的这种正规的商城都已经那么便利的去购买到一款物美价廉的手机的话，我们实在是没有必要还在往路边的这种小店或者是这种路边的就是刚才这种就是诈骗式的推销去购买。真的就是很多时候人，我们往往购买到一个假冒伪劣产品，实际上源自于我们内心想占便宜的那个心理，就真的时刻提醒自己这种小便宜不要占。 嗯，我们通过正规的渠道是不大可能买到这种翻新机的。 对，而且正规渠道比如说你像我们就说像京东天猫或者是国美苏宁这种渠道，因为它都需要提供发票。那么如果你购买到的是翻新机，或者是我觉得翻新机还好点哈，如果是山寨机的话，那这些零售部门都是因此要受到牵连的。 嗯， 那么你可以拿起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正当武器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可是在这种街边摊或者是这种流动的这种贩子手里头，你是真的没有办法去完全彻底的保障自己的权益。 对，你刚才是来说啊，就是现在大家手机的这个运用过程当中啊，用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正是因为呢整个的市场太大，三四线城市有很多人愿意用，所以呢这个翻新的手机它的整个的这个市值才能够卖到一个多亿。嗯，查获的这个案件一个多亿。你刚才还提到一点，就是有很多的山寨的手机，我过去也曾经在网上看到过。当那个 iPhone 4刚刚出来的时候，999元 iPhone 4，什么深圳什么什么什么特什么什么高仿什么什么特供， 嗯， 啊，999元，那个时候 iPhone 4可是要卖4000多块钱的呀。就当时我在想，这种手机他们难道是从富士康进出来的零件，然后自己又装了一个 iPhone 吗？ 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他要真的拿那些零件做的话，其实成本很高。我们不只看过一款山寨的安卓手机，它的外观、它的里头的操作系统，甚至它的界面跟苹果做的一模一样。 那它是怎么做到的？ 它无非是因为我们知道商人就是无利不起早，那么既然有这种可以让他赚一笔的这个可能性，他就会雇佣一帮人，比如说你就给我写，你国内有很多种 ROM 团队，你就给我写一个 iOS 一模一样的界面出来。 嗯， 不过是给几十万而已。那其实你看，如果是依靠这种大规模的制假售假的话，他可能分分钟这个钱就赚回来了，而且有时候甚至20万，就是20-30万都不用，可能有几万块钱能搞定这么一件事情。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 这种事情防不胜防的同时，一我们寄希望于像相关的机构啊去努力的去打击，比如这次查封这件事情，我觉得市面上就少了很多消费者因此而受骗。二，我们真的是自己长个心眼，就是有正规的渠道，我们还是去正规的渠道购买。毕竟你看现在咱们做的非常不错的国产的手机，国产千元机，在千元机价位上也可以获得很好的体验，真的是没有必要在千元上头还要去信任这种街边小商贩或者这种推销手段，因为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然后往往你以为你自己捡了一个馅儿饼，实际上你是掉进了一个陷阱。 嗯，这句话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是最合适的，一分价钱一分货啊。好，再次感谢黄浩做客这一期的节目，跟大家聊了聊有关手机的话题。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要到这里结束了，主持人玉龙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次提醒各位啊，现在外面电闪雷鸣，走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优秀主持人评选正在进行中，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添加听友吧，为您喜爱的主持人投上宝贵的一票。如果您觉得我的节目照亮新闻深处还算不错的话呢，也欢迎大家给主持人玉龙第十八号投上您宝贵的一票，在这儿谢谢各位了。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